挡。 不管你重视或不重视，生日这一天都会以一种特别的气质而存在，你也会在今天格外的会对自己有很多发自内心的提问或者说祝福。那我也希望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会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《知足》，点播者是周小爬。周小爬呢，想把这首歌送给好哥们儿庆红还有张征。他说最近呢，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，慢慢的等待事情有所好转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知足，我们拥有了那么多。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笑，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，不能觉得足够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？要怎么拥有？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？其实才是拥有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 是的，知足常乐，快乐的人不是因为拥有的多，而是因为计较的少。我们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谁，也不是要做给谁看，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，并拥有选择的权利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一生。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，来自张国荣演唱的《风继续吹》。今天晚上是来自秦先生要送给自己的，他说这是记忆中

今天是周萌和老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，所以要透过电波点播这首歌。而且他说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听电台的点歌节目，所以今天还是以这种复古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纪念日。 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，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，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。想聊的故事太长了，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。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，让我想紧紧握着。这是我们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，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，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。这是美丽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能重新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，不求完美，爱得更远，要过得更好。就都沉默地笑着，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，看起来好暖，让我想紧紧握着。这是我们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，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，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。这是美丽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，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，不求完美，爱得更远，要过得更好。我用寂寞来惩罚我，看着你走过，要什么当时不说，此刻能有你倾听我心情的转折，那是种告解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。嘿耶，这是我们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，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，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。是美丽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，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，不求完美，爱得更远，过得更好。 我们的纪念日，一年365天中一定有一些日子是你要画上小圈圈的，这属于你生命中非常有仪式感的日子。祝福大家都能够有这样更多更多美好的时光。好啦，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就要接近尾声了，我们送上的最后一份祝福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情歌，送给此刻正在听爱得更久点听情歌的大家。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吧。 时光是琥珀，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，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，曾勾玉还有闪过的念头，潺潺的流走，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宙 换一颗红豆，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，慢动作缱绻胶卷，重播默片定格一瞬间，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，你写给

The weather. 12号到14号，大气扩散条件差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4到5级，不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，雾霾天气有进一步发展趋势，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。15号早晨受冷空气影响，雾霾逐渐减弱消散，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转好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有轻度霾，局地中度霾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FM 九七四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 Music Radio，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第55届金马奖发布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入围者新写真，周迅、孙俪、赵涛、谢盈萱、徐峥、邓超、段奕宏等手持小金马亲密合影。在造型师刘大强和香港 Secret Night 制作公司的摄影师 CK 团队的打造下，横跨台北、上海、北京3地拍摄，以电影的光与影为概念意象，与影人身影交织，留下动人片刻。据悉，金马55荣耀时刻系列摄影展将从明天开始到11月23号在台北101购物中心1楼展出。金马奖所有入围影片都会在11月8号开启的金马影展放映。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7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。最后来关注，电影《爱在归来》那一天正式宣布定档今年11月22号感恩节，同时发布影片的定档海报、剧照和英文预告片。海报中，繁华的纽约市中心，刘毅、董晨仿佛一对登对的恋人，另开出租违纪生计的留学生李民成艳羡不已。一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追情追梦大戏正在悄然拉开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是的，这里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钟陪伴各位的爱得更久点。我是巧克力韩韩丽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朱琳朋友要送给自己的。今天呢是她的生日，很想为好朋友和家人送上这首来自王若琳的《有你的快乐》。有你们，我很快乐。 天特别亮，也特别的黑，当我深深的呼吸，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，想和你走在一周，想要你牵我的手，傻傻的你不敢说爱，而我也故意要你 不知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管这感觉，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爱情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心就像 九点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一位出生在十一月的朋友要点播给出生在八月天的好友。他说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我想为你送上一首歌曲。虽然我们两个有时候水火性格，但是呢却并不妨碍我们一路走了这么多年。潇潇，谢谢你陪伴了我那么久。 如果下起雪，你把伞丢到一边，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，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，相遇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，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。 仅以此歌送给所有拥有狮子男或狮子女朋友，或者是男友女友的朋友，大概你们也能够了解他们的性格，以及喜欢他们身上的那种阳光和霸道。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，越相处

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立主持。晚上九点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，我都会在这里陪伴着你。耳畔我们要听到这份祝福呢，是一首老歌了，来自黎明演唱的《心在跳》。今天晚上是一位70后的朋友点播这首歌的，他说每当听到他们的歌声，总会想起我的年轻时代。虽然现在听歌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了，甚至也好久没有去 KTV 了，我很想在电波中听到一首我会唱的歌曲，所以这首《心在跳》今晚为林先生响起。 不代表一切美好，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气泡，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。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，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祈祷。如果说天气都难以有什么重要？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 以下为广告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，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。老会员您手中的金九银十购物券也可以使用了。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，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，下午15点到16点发放50元优惠券哦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